好特別的安排，在短宣隊的差遣禮又是我來講道，今天短宣隊的報告呢又是輪到我，都是神的恩典安排。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差傳教會的同心，就是學習安提柯教會三。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呢，兩年前呢也差不多這個時間了，我就講了一同二，因為兩年前呢2014年教會的主題就是神宏大的拯救計劃，所以講到呢神這麼大的拯救計劃要拯救世界，我們的角色是什麼呢？就是當然要差傳參與神這個大使命。所以那時講了一二，那時都想有沒有機會講了三呢，那就是神今天有機會講到三。而第三呢其實就是講到保羅巴拿巴他們去完宣教之後回來的報告了，一個很簡單的溫習。十一章《使徒行傳》的十一章十九到三十節呢就是講到門徒四散，一路行一路傳福音，去到安提柯的地方就帶了很多人幫人信主，建立了教會了。那時候他們好的根基建立了，之後呢他們就派巴拿巴和保羅去送捐項去耶路撒冷。他們回到保羅巴拿巴回到安提柯之後呢，教會就開始繼續祈禱了。那時候很多外邦人，很多不同種族的人一起做教會的帶領，他們在祈禱的時候聽到聖靈說要差保羅巴拿巴出去宣教，所以十三章十四節至到十四章二十五節呢就是保羅巴拿巴他們第一次的出去宣教旅程了。而我們今天講的十四章二十六至二十八節就是他們去完一個圈回來的報告，就好像我們的短宣隊那樣。我上一次來講到的時候呢我們差遣了他們了，當時呢很虛撼的場面，三十多人在這裡，有很多年輕人活力充沛，我們很期待神大大使用他們能夠去將福音帶到給未聽過福音的人。今天又有人來到去分享了，而分享的時候呢我們看到最重要的呢不是我們 去聽一下，去好像一個娛樂一樣，有什麼新奇事發生呢，有什麼特別的事出現了呢等等，而是呢我們一起怎樣去更加同心。教會在前面有班人去宣教了，我們在後面去紀念他們，去支持他們，去為他們禱告，其實是需要一起同心的。而這個同心呢其實我覺得第一樣呢應該是同神的同心。我們看第二十六節，他說在那裡坐船去安提柯，就是保羅巴拿巴就完了，開始離開最後一個地方回去安提柯了。然後聖經很特別地要去解釋安提柯這個是什麼地方來的呢，會不會大家聽之前很多地方聽到都不記得了，為什麼要回去安提柯，是不是他們下一站要宣教的地方。路加呢他就在解釋這個地方就是他們曾經被交託在神的恩典中，為了呢去做現在已經完成的工作。安提柯這個地方呢，所以一句嘢呢我用呢个图嚟到俾大家去试下想象下，一班人被教会交托咗喺神嘅恩典入面去完成佢哋已经去做呢，佢哋已经完成咗嘅嘢啦。所以由教会出嚟嘅完全喺神嘅恩典里面。我发觉呢有几个好特别嘅道理真理入面。第一呢其实宣教士呢係活喺神嘅恩典入面。我唔知呢，我相信 Jeffrey 呢他今朝他在今次的短宣中段就要提早离场，不舒服了要回港看病，心情会是怎样呢？会不会觉得好，或者有些人会不会觉得好好失败呢？我竟然完成不到或者我不能够由始至终这样去经历晒整个的过程。但原来这一切都是成日恩典入面的。如果大家听刚才的分享的时候，你都发觉每一个分享的都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我们所教的事，让我们所教的内容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八九年前开始的配搭，到今天可以去到很多的教会，将来可能会更加多的地方，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来的。当我们听到有些的教会，因为你知道當地的情況，很多教會呢未必那麼自由可以跟外面這樣聯絡，所以有些其他教會的其他的短宣隊呢都要被迫取消了，因為都不敢做那麼多。但我們的短宣隊可以繼續的進行，還很蒙神的恩典，一切的很順利的進展，我們去感謝神。 而我哋所做嘅工作都系成日恩典嚟嘅。啊，头先大家有听到，我记得咧喺最后一晚慰劳宴啦，或者庆功宴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堂嘅代表喺度报告，佢分享到咧，佢唔系一个基督徒嚟嘅，佢只系一个老师，不过佢识英文，所以嚟做翻译嘅啫。我顺便咧带埋个仔嚟参加呢个英语营。佢话，但系咧喺唔知过咗几多日之后，佢个仔就去问佢啦，佢阿妈，你相唔相信有神嘅咧？个妈妈话，因为佢以前系唔信噶嘛，无神论嘅。个妈妈话，我都唔系好肯定，不如我哋一齐嚟到寻求一下啦。我就睇到喺呢一个咁嘅短宣嘅英语营入边，教导福音，对住一班可能未听过福音嘅人，或者佢哋好根深蒂固咧，系冇神嘅，冇鬼嘅，冇救世主嘅，一切都要靠人嘅努力嘅。但佢哋都经过呢几日嘅事情咧，又就要谂到。是不是真的咁人咁大呢？人真的咁绝对呢？定是有一个神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掌管住，也都帮助我帮助我们的生活呢？当然我们看到，所以前线我们看到神很多的恩典，让我们的事工产生很大的果效，让我们参与的人都经历到生命改变。刚才说有些人去小过去的时候是做学生，现在去到做老师，我都好期待咧，听下啲年青人佢哋讲做老师嘅经历会系点样？佢哋有冇咩生命嘅改变？佢哋呢个咁嘅短宣带嚟佢哋有啲咩新嘅体会咧？对神有咩更加多嘅认识咧？呢啲我哋好期待嘅，呢喺神嘅恩典里边，宣教士能够经历呢神嘅恩典，但我哋后方嘅咧，我哋未必可以参与到入边啦。我觉得呢个系宣教士嘅特权嚟嘅，啊，所以宣教好多嘅。的经历是我们在后面的人未必能够经历到那种空不是空险那种危险啊紧张啊，在 Jeffrey 讲的很多事我们不能够控制，但神又这样去托住啊掌管住，但是我们都可以呢是一同感恩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刚才一路听的时候呢，都一路心里面会觉得啊，感谢神，神真的很伟大了，神真的很无微不至了。我们很担心的时候，原来神都会有预备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可以同样去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第一样是通过这个分享，让我们去更加与神同心。 John Piper 一个很出名的牧者神学家，他提到宣教不是教会的最终目的，是我虽然我们的使命我们去做的，但其实最终我们想见到的应该是敬拜。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最后天上的敬拜是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都在宝座前去敬拜神。所以他说，当这个时代结束，无数得蒙救赎的人来到宝座前俯伏于地，那时宣教就不再有了。所以到时不会再需要宣教了，因为已经得救的人已经在天上了，不得救的人呢也都已经在地狱下面，没有机会再去悔改。所以他最后一句他说，哪一度没有敬拜，那度呢就需要宣教。我们需要这样有与神的同心，体会到我们很需要将福音带给那些每个地方的人，以致他们能够一同在天上敬拜神，一同享受永福。所以我们第一样选宣的报告是让我们去体会，原来是有果效的，原来是需要的，以致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永远跟神在一起。第二节他继续讲，当保罗巴拿巴回到安提柯的时候，27节，他说到了那里又聚集了会众，之后呢他们就汇报神和他们一起所行的一切事了，并神为外邦人开了这个信道的门。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巴拿巴回来的时候，不是跟他们讲风花雪月，也不是带很多的手信回去派，我相信我们都没有这么做啊，短宣队，而是呢他跟他们讲神和他们一起的作为。我们刚才分享的时候，我们很感恩大家呢，每个分享对的时候都不是说是我们有什么功劳，而是呢神工作。当然我们都有付出劳苦，每个短宣队做员，每个短宣队的队员呢都很多的汗水，特别那里天气很热就更加多汗水出了。但是那种的辛劳呢 是未必其他人会知道的，或者那些小朋友未必会看得到的，之前多少是预备啊，多少是紧张啊等等。但我们要让会众知道，但有时候呢短宣的报告呢有些不同的心态，可能有些人呢会想着，哎，短宣是那班人的事来的，不关我事的，所以呢我不好 即係佢哋有佢哋講啦，我喺度等時間過嘅啫嚇。另外有啲人咧，可能覺得，我有份籌款嗰陣時買嘢食嘅喎，即係話我有份俾錢嘅喎。而家啱啦，你哋嚟報告啦，嚇，睇下我啲錢俾得值唔值啦。嗱，呢啲都唔係啲好嘅心態嚟嘅。好嘅心態咧，係我哋真係去睇下，究竟神喺度做緊啲咩嘢咧？我哋能唔能夠去體會神嘅咩心腸？我哋點樣可以參與入去咧？所以呢個嘅報告咧，唔係一個嘅終結，表示我哋短宣都完咗啦，大家收工啦，明年再算。而係其實一個開始，俾嗰啲冇去嘅人，我哋冇去嘅話咧，可以再諗下，神會唔會感動我，下次有機會去咧？就算我去唔到呢一個，或者我去其他嘅短宣咧，其他嘅方式，我去代表神，去服侍人，去幫助人，去經歷神等等。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嚟嘅。我哋要調整我哋心態，我哋點樣去聽呢啲嘅分享？而最後啦，28節，他們與門徒持續不少日子。呢、這個持續不少日子咧，係我相信佢哋係繼續喺度講神嘅作為，話俾人聽神咧點樣將福音帶到外邦人嗰度。我哋咧就係、是、神點樣將福音帶到當地人嗰度。話呢啲咧係可以講之不盡嘅。頭先好遺憾咧，我哋只係得四個人去分享嘅啫，短宣隊30多人喎、哦，係咪？所以咧，其實冇去嘅弟兄姊妹，你仲有好多機會噶。你揾下啲未機會分享嘅人咧，問下佢：喂，你做咗啲咩啊？你經歷咗神啲咩嘢咧？神有啲咩恩典你經歷到、體會到咧？你分享啲嚟俾我聽下，嚇，讓我哋咧相信聽完之後，我哋都會對神咧更多嘅認識，甚至咧我哋可能喺困苦啊或者好多軟弱嘅裏邊咧，當你聽到嘅時候，都可能會更加振作，發現神係真係可靠嘅、可信嘅，啊係真係有能力嘅。我哋咧就更加被激活、被激勵啦，被挑旺啦。我哋可以能夠一齊去，你不處嘅咁樣去講。所以大家仲有好多機會，嚇，聽緊食飯你都可以繼續揾嘅。喂，你未分享，你快啲嚟講下神嘅恩典有啲咩咧？而呢個持續嘅不少日子咧，其實係真係持續咗唔少日子嘅。因為之後咧，好快咧，嗱15章啦，我哋跳咗啦嚇，就係咧啲人落嚟。安提柯教會度講話，你哋周圍傳福音，但係唔守割禮，呢、這個唔啱舊約聖經。不過保羅巴拿巴就話唔係，不嬲都係咁噶啦，即係信耶穌就得救噶啦嘛。所以上咗耶路撒冷，搞完講好咗係啦，唔需要受割禮啦，信耶穌。所以我哋今日咧弟兄就好幸福啦，唔使受割禮，信耶穌。咁啊嚟到跟住35節，佢哋去要翻嚟之後咧，保羅巴拿巴持續喺安提柯嗰度。呢個持續咧同上邊。14章28節嘅詞在同一個字嚟嘅，即係話都喺嗰度花好多時間同啲門徒一齊，同弟兄姊妹一齊。唔單止保羅、巴拿巴，佢話咧同好多其他嘅人一齊去教導同埋傳揚主嘅道。嚇，佢哋一齊繼續去，佢哋唔單止去分享宣教嘅經歷，嚇神嘅恩典、神嘅作為，我哋需要咧更加多嘅人去到嗱將福音帶出去。佢都繼續去教導人，去傳福音，去建立更多嘅人。如果我哋記得差傳教會的基礎就是一個，我們不斷去預備人，今年我們有這麼多人去，出年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去參加。但到36節，當他們去做了一段日子之後，保羅和巴拿巴就說了，現在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講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境況如何。即我們其實在這裡做了很多事了，弟兄姊妹都可以做了，我們都應該離開了，我哋都要繼續去將福音帶去遠嘅地方啦。我哋唔可以成日困喺呢一度。呢一度雖然係好熟悉嘅地方、好安樂嘅地方、好多弟兄姊妹嘅地方，但係仲有好多未聽過福音嘅人喺出邊。佢哋困苦流離，佢哋冇盼望，佢哋冇得救嘅機會。我哋咧應該要去參與咧神嘅使命。所以我哋睇到喺宣教士或者啲短宣隊翻嚟之後。無論我們在這裡有人去分享，或者一陣間你們吃飯的時候，或者你邀請他們去你的團契分享，或者請他們回家跟你家人一家大小老友一起分享，去聽下神的作為是怎樣的，去激勵一下我們，讓我們知道神是的旨意是怎樣呢。而我們作為宣教士或者一些去過短宣的人回來，我們是需要主動去分享的。你都可以主動問下自己團契，不如給我機會，我們幾個有去短宣的，讲一下我们的经历，讲一下神的恩典，去将我们这种宣教的心去传出去，去倍增出去，以致更加多的人都能够体会神这个心肠。 而我们作为信徒呢，没去那些人呢，也都要去，可以主动去邀请他们了。啊，他们宣教是怎样，他们经历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很俾心机去听去领受。不要觉得呢，这些是跟我无关的，很快就关了门了，我不会宣教的。而是想想会不会神都让我都想我去参与呢。所以我最后呢讲总结呢，就是我们教会要同心，我们要同神同心，明白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的，不是只是我们教会的 mission committee 差传委员会那些，或者少数的人的事，我们全教会的事，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同样去了解。今次 Tommy Clement 他们去了另外一个短宣队，没有机会分享的，我们都可以照样去捉住他，去问，不得这样公开讲，都私下请他们讲。我们呢 要令到呢我们三个方面呢，神啦、教会啦、我们弟兄姊妹呢，都能够同心在这个的神的心意里面。这个 Mark Startra 大概啦，他是一个福音动员会美国的负责人，他坐福音船呢去到世界很多的地方，跟着回来美国之后呢，去很多教会那里去动员宣教。他就讲了一句说话是很多人引用的，他说呢，一间，这是我第一个翻译啊，他说一间伟大的教会呢，不是看他坐到多少人，而是看他呢能够他们差派的力量有多少。意思就是说呢，一间大教会你就看他有多大，有多少个位可以坐，或者有多少课室可以用。但是一间伟大的教会呢，就看他差紧有多少的人，多少的力，多少的祷告，多少的金钱，他们差派的能力有多少。所以我们追求我们的教会成为一间怎样的教会呢？一间大的教会，我们知主日学常常都想多几个课室的，定是呢我们希望成为一间伟大的教会，我们更有能力去差派各样的资源，各种的人才，去成为世界各地的祝福，能够与神同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意，上下教会上下一心，同时一起去参与他的使命，他的救赎计划。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救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厉害，也不是我们有什么的重要，而是你的恩典，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死十，也都派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十字架上面，而且我们白白得到这个救恩。求主你让我们去珍惜这个救恩，看到祂的宝贵，而且我们都愿意呢白白的舍去，用我们有的心力，有我们的时间、金钱、祷告，都参与在你的宣教使命上面，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人藉着教会的事工去听到福音，能够归信你，能够将来天堂的时候有更多的人一同站在你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去敬拜你。唯多谢主你去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叫我们对宣教不要冷淡，反而要更加热心。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